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么继昨天的节目之后，在今天我们继续来做北京2020年新高考落地执行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解读的工作。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专门的学科学业规划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及时的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然后输入您的问题啊，我们会请我们的专家实时的为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解答。一定记着啊，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是1个小时，千万不要忘了。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市教委回应，新高考升本科主渠道仍是统一高考，综合评价录取仅为小范围试点。北京从2019年新高一开始将启用新教材。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严禁随意扩大免费教育政策实施范围。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市教委日前对外公布了2020年高考改革方案，其中关于综合评价录取试点方面，方案指出，原则上高考成绩占比不低于学生总成绩的 60%。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2020年考生的高考成绩只占总成绩的 60% 呢？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姚林修27号做客教育面对面时表示，综合评价录取和综合素质评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出现这一误读是有人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混淆。那么本市2020年高考采取的是两依据一参考，依据的是语数外统一高考成绩450分加上三门等级性考试各100分，总分是750分，综合素质评价是重要参考。而综合评价录取是改革后高考录取的一个渠道，高考改革后的一个录取的一个渠道，是未来要向教育部申请的一种招生模式。这种模式依据统一高考的成绩、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学校的面试成绩以及各中学对考生做出的综合素质评价等多个方面，组成一种新的选拔方式。在这种选拔方式中，统一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 60%。教育部日前公布关于做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按照要求，北京等已经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省份，可从2019年新高一开始启用新教材，最迟2022年秋，全国各地均使用新教材。今后的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将以此为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27号发布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要科学规划教育经费支出，合理确定阶段性目标和任务，严禁随意扩大免费教育政策实施范围，要重点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始终坚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投入的重中之重。以上的资讯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这段时间我们会连续安排对于北京2020年新高考落地执行方案的具体的解读。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立思辰百年英才的首席学业规划专家杨亚平博士来做客节目。杨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新高考落地执行方案出炉了以后啊，经过这一个周末的发酵，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也出来了，然后各种各样的微信公众号啊、大 V 啊、微博大 V 也出来了，但是我大概扫了一下啊，我不知道是坏啊还是蠢，反正总之在解读上的时候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误读跟偏差的，所以在今天咱们也是过来聊一聊，究竟这样的一个新高考的落地执行方案，它究竟的本源目的是什么，以及最后在我们的考生这儿，包括我们的学生这儿、家长这儿，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今天的节目仔细聊一聊好不好？ 好的。 其实我们看到在教育部指引中也明确提出啊，原则上有关高校在各试点什么的科目要求应该一致，所以在这一次的北京方案之中，究竟我们这一次的变化是在哪儿，而且包括它的特点是在哪块，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因为我常年做这个教育方面的工作，最近几年呢，我也在浙江、上海，包括山东啊，也给一些孩子做这个学业规划，从中国高考改革的形式来讲，因为原来我们更多的呢是看分数，来录取一些合格的大学生，目前来看，单纯从分数角度来讲，录取学生，从社会发展啊，包括每个家长的需求角度来讲，还是不够，所以呢，国家决定启动高考的改革，所以高考改革的目的呢，还是一句话，既要见分，又要见人，更多还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 从综合素质的角度去讲，那么做综合素质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不仅仅是分数要高，那这可能要学的要考的足够高，而且是不是还要有一个短板不短，长板要长的这种一个概念在里面。 对的，因为什么是综合素质？对于大学来讲，不能够简单招一个，比如说能考到150分的学生，就满足社会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也是需要更多的我们的中国创造。所以这块从创造的角度来讲，这个里面必然也引进这个综合素质评价啊，综合素质培养这一块，因为可能待人接物啊，一些的社团活动，包括一些的学科特长啊，包括竞赛。这些呢，都是我们考察合格大学生的条件之一。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这一次的新高考的落地方案出来了，也是能够从这个角度上看出来，就是他们的目的啊。这次出台这个方案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选拔更多的这种优秀人才，而且是有特长的优秀人才。 对，从我们国家的发展角度来讲，现在改革开放40年到现在为止，我们更需要更多的有创造性的人才来这个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应该要启动这个高考改革的啊。高考改革因为北京是具有引领作用的啊，所以北京出台这次改革方案之后，全国都非常关注。从全国其他省份的试点情况来讲，浙江和上海最先启动。然后去年呢，山东啊，包括 天津也在启动，但是这次北京启动的效果，从目前来讲，还是影响力是最大的。 是这样的， 因为是首都，因为牵关涉及到啊，我们几十个省份的高招政策的改革啊，所以北京这次出台这个高招政策的综合方案，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的在落实，我相信呢，我们会取得很好的成绩。 那咱们再具体讲讲这些变化吧，因为其实新的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出现了很多具体的方式上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原来只分文综理综，那么现在可选的科目就很多了，就是选择方案就很多了，那么现在最终的数字是大概是多少？ 从高考改革的情况来讲，因为我们原来分文科和理科的，目前的全国的高考的报名人数已经是基本上接近1000万。分文科和理科对于社会这个人才需求来讲，的确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记得清华的彭林教授讲过啊，对吧？人何以为人，对吧？不能说鹦鹉能言啊，那就叫人，或者猩猩能言，这个人哈，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文科和理科来分开，所以这样呢，应运而生必然产生了这个新高考的改革。所以目前来讲，全国大概今年应该按教育部的规定，今年是有18个省份要启动这个新高考。北京呢是为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北京是6万多的考生，这里面比较多的去年启动的山东呢是50多万考生。其他的省份基本上都在20-30万左右，所以目前来讲，今年要是按照我们教育部的规定，大概今年的话，应该会有几百万的考生要参与到新高考的改革当中去。所以下一步如何来走，怎么来做，我们也在持续关注。 其实我们知道啊，在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对于学生跟家长的要求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就要提前去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科目的选择，继而才能做对学校的包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这个专业选择最后可能因为你已经在科目这儿选好了，所以可能你未来的专业包括你未来的职业都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挂钩，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您认为是不是我们要尽早去做好专业选择跟职业生涯的规划？ 因为这个课题呢实际上是一直存在啊，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急缺这个高层次的人才，所以在专业选择上大家基本上就是凭着感觉选一下就可以啊，但是现在新高考的发展大学生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不是说简单的随便选一个专业就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从高一啊，但是在新高考改的省份，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是要从初二或者是要初三尽早定他的学业规划啊，和这个选考科目，因为这一块从全世界的形势来讲，包括中国未来角度来讲，我们提前做好自己的专业选择和学业规划和以及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这一块对于培养创新型的合格大学生这应该是必须的所以这一块呢，我在其他的省份一般的是经常给初三甚至初二高一的孩子是要做这个选考科目的这个指导，或者要做生涯规划的。我相信北京这边因为新高考政策开始落地大家也会迫切的需要想知道怎么来选哪些科目因为在科目选择上目前来讲教育部这边的规定来讲是越来越规范所以大家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是要做科学的职业测评来选择不能够简单凭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某些科目 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以后，我们还要再要谈到的是究竟现在考大学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主，因为既然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改革，大家就会想会不会以后分数就不那么重要了，包括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是不断的在解读啊，就是说那个60%那件事儿60%这高考成绩只算60%，然后呢剩下算别的，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试点，但是未来会不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包括其他省份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吗？他们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让我们的家长们提前做一下准备，比如说是不是我就可以战略性放弃一些科目，或者是放弃一些内容，我就不用做了，就跟着走就行了，还是说如果要是想参加综合素质评价也好，参加自主招生也好，我还是要在某些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 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浙江和上海相对比较多一点，浙江和上海是首先启动这个新高考改革的。从目前浙江的情况来看，浙江的就是刚才我们昨天大家比较热议的 60%， 在浙江来讲主要体现在浙江的三位一体啊。17年呢，山东啊包括天津啊也启动这个新高考的改革啊，因为山东的步伐也比较快一点啊。山东这边呢是今年的话是有10所学校啊，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启动综合素质评价招生。从目前启动的情况来看，全国启动最好的呢还是试验最早的浙江。今年浙江呢是有50所啊省内或是省外的学校启动综合评价招生。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北京我相信因为北京的名校非常多，有北京市属的，也有教育部属的，还有其他的这个部属的院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北京肯定会启动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但是具体的哪些学校启动，这个可能还需要北京市教委包括和各位家长可能这个是要调研之后才能确定。从目前来看，基本上浙江那边的三位一体，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综合素质评价，它一般的是高一的学考成绩占10%，学业考试成绩占10%，然后学校的综合素质评价包括面试这一块应该是占30%左右，当然每个学校有一些差异，然后高考成绩呢占60%或者是50%左右。从山东的启动情况来看，基本上也是这样，学业考试成绩占10%啊，然后学校的综合评价或者是面试成绩占20%或者30%啊，然后高考成绩占60%左右。所以昨天的60%，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而不是说我们将来所有的学生的高考成绩只有60%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高考的它的一个基本原则还是教育的公平。 对， 这教育公平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以后这个高考也不算数了啊，这个不太可能。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网友的问题过来了，咱们回答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那个叫 Fiona， 他就说想问，如果孩子想上重点院校，是不是还是会以综合评价跟自主招生为主？说这个某省，说这个。综合评价自主招生加起来就基本上就已经快200人了，他总招生是150人，然后加起来就已经只剩下个位数是裸考进入这个学校的了，是不是将来只有通过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才能进得去，然后那个裸考就没什么多大用了？ 因为这位我觉得应该肯定是位高中的家长啊，很关心这个政策，因为这个的确是某个省的数据啊，具体哪个省我们先不说，这个是应该是17年的数据啊，17年来讲以北大清华为首的学校在一些省份，因为它会更多的用这个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或者是三位一体来招生，这个占的名额从今年形势来讲，北大清华今年在全国应该是录取了是6900人左右，但是实际上是有大概6100人是靠我刚才说的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三位一体，或者是我们的北大的博雅领军计划来进行的。我们以某省今年北大的这个录取情况来看，北大今年在某省的招生人数是200人左右，但是这个省获得北大降分政策的考生是达到了256个。换句话来讲，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啊，在北京的确启动综合素质评价，大家要是不准备自主招生或者是综合评价，未来想进这些名校，这个呢难度呢会越来越大，所以建议各位高一啊或者是初三的家长，启动新高考的家长一定要关心北京要启动的综合素质评价和一直这十几年来一直存在的自主招生的录取形式。 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有一点还是要去说一下，尽管是有很多的学生是通过综合评价也好自主招生进入了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好的重点大学，但是其实他们的裸考分数也并不低，很多的他们的裸考分数也是超过了这个他们那个统招的分数线的。 对的，所以这个呢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要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年想去北京的学生要去北大清华，今年的分数没有680分是去不了的，那并不是说综合素质评价你考580分就能去北大清华的。 对， 所以第一个呢对分数要求来讲可能会往下调个几十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情况。另外呢 想去北大清华为首的这些985的学校，更多的呢还是要有一些的特长，比如说奥赛的奖项，比如说一些的作文或者英语或者是文章方面的一些奖项，这个呢就是跟我们的北京市教委的改革这个政策是相一致的，强调孩子的综合素质啊，包括一些社区实验社区的实践啊，这个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所以这块呢大家呢还是要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定位，未来想进名校在北京来讲我们还是要说前几百名的孩子成绩呢也要相对不错的才有可能冲击这些名校。 但是有了综合素质评价自主招生以后，相当于给孩子上名校加了一个保险。 对，比如说我们原来假如说在北京可能只有前500名的孩子可能冲一下北大清华但是要是综合素质评价之后呢，对于500到1000位之内的考生还是也是有机会冲击北大清华的。同样我们上其他学校的途径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位次，对于我们的分数呢会有一些的降低，但是呢这个第一呢不代表分数不重要分数还是很重要，但是第二个呢还是强调我们的综合素质，我们的科技创新这一块还是非常关注的。 就是您想上一个好的大学啊，这个大学也不是白上的啊，这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上得了的。还是那句话，短板不能短，就是你的高考成绩啊不能太差。 对， 要在一个基准线之上，不止不能太差的问题。 对， 要在一个基准上啊，长板呢要尽量要长。当然，如果你足够长的话，也有降到一本线录取的这种可能性。那之前。 从全国的形势来讲，比如说浙江的三位一体，也就是我们经常类似的综合评价，它是分两部分的，它一部分是包括省内的学校，一部分是包括省外的学校。今年浙江的大概是有50所学校省内的话是启动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省外的学校呢今年在浙江招生的是9所名校北大清华上交复旦等等这些。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成绩要求还是要个很好的定位。所以现在北京的各位考生的家长这时候一定做好自己的定位。北京这边的启动呢应该也会涉及到我们部属的学校和市属的学校。对于因为北京的高校相对比较多，资源比较这个优质，所以大家呢要想上这些好的学校，第一还是要看成绩，第二个呢还是要从高一开始或者初三开始要准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一块。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其他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看到这次高考改革的变化，大概再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比如说外语的听力和他的口语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多次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包括像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专业大类这块，包括选考科目这块，这也是我们在这次新高考之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尤其是这个选考科目这块。那么在选考科目这块，有没有说需要去叮嘱我们北京的这些考生家长注意的？那是不是我们最好是在上了高一以后一定要学哪科，别把它放了，否则将来等到报志愿的时候就该抓瞎了。 对，因为我们高考改革的目的，第一呢不是为了让大家这个盲目的就是不选文或者不选理了，还是更多的要是从初三或者高一做这个提前做这个学业和这个职业规划。从选考科目来讲，从我们提前进行高考改革的省份来看目前呢的确还存在一些瑕疵，但是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高考改革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的现象。从北京的孩子来讲，我们要提前做职业规划，因为目前教育部规定的这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对一些专业的确是有提出一些限制比如说原来最早的我们随便选一个物化生都能报一些跟工学相关的这些专业，但是从2020的这个升学这个选考科目要求来看想上以北航为首的这个工科类的院校包括清华呀这些工科类的院校，那一定是要选物理的一定是要选物理的。另外呢这里面呢我稍微举个例子跟各位这个家长朋友聊一下，比如说我们以医学为例医学为例，我看了一下今年在北京招生的选考科目的要求北京这边的学校北大清华包括首医这边的学校呢，选考科目里面一般会强调物理加化学，也就是两门是必选的但是省外的一些学校在我们指医科院校可能在北京招生的话，他们强调的选考科目是化学加生物这里面最特殊的是这个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明确要求只招物化生的考生 都得选。 所以这一块呢就涉及到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职业规划的问题，因为我们高考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提前做个职业规划不能盲目的来选 。所以这块呢，还是建议各位北京的家长提前做好这个选考科目的要求。第一，不是说哪门科比较好就选相关的专业。第二个，也不说自己喜欢什么就一定要学什么专业，因为孩子呢目前还没有定型。所以这块呢，建议各位家长一定要提前做这个科学的职业规划啊，提前了解未来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啊，以及社会需求的专业。 好，因为上半段呢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来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CYZ 零一问说，还有北京中考也改革，能不能从初中选科开始做准备，早不早？ 从高考改革来讲，肯定是不早的。初中选科应该是要做的，因为我目前接到的，其实初二和初三的家长是非常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衔接的是很紧密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家长来做选科的要求。 所以在这里呢，也总结一下刚才这个杨博士说的这些情况啊，其实要让我们知道。接下来在高考升学的规划上啊，包括升学规划上面，家长一定首先要做好学生的生涯规划。如果能有一些客观的这种评价是最好的，比如说做一套题，然后或者是找一些相应的专家，或者是电脑啊这个软件，然后去测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好。第二个就是努力的去做好这个高考加分的事儿，比如说自主招生或者减分，其实就降分的这个事儿啊。 对， 比如说去找到这种那个自主招生的途径，然后鼓励孩子去参加相应的考试，然后比赛等等，或者做相应的研究进行一个发表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高考志愿的填报这块，可能家长也要多下功夫，去提前帮孩子们去广泛的搜罗他心仪的高校的心仪的专业的大概的一个位次，然后呢需要选考的科目又是哪些科目，排列组合一下，找到最大的这最大公约数，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填报，可能对于将来的填报来说就会省下很大的功夫啊。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李思辰百年英才的首席学业规划专家杨亚平博士做客节目，也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以后呢有机会也欢迎您经常来啊，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进行一个学业规划的答疑，好不好？ 好的。 那接下来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的，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经过一年多的试点，日前生态环境部全面启动千里眼计划，在重点区域开展热点网格监管工作，着力提升环境执法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提高重点区域的环境监管效能。那么热点网格是怎么选出来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对于提升环境执法水平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那么给您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生态环境部呢，对2+26城市全部行政区域按照3000米乘3000米划分网格，一共是有36793个。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结合气象数据、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计算出每个网格上一年的 PM2.5 平均浓度。另外呢，又剔除了气象传输、降水过程、地形阻挡、边界层高等因素的影响，得到了它在静稳天气条件下的排放水平，而从中可以筛选出 PM2.5 浓度比较高、排放比较重的3600个网格作为热点的网格。那么2+26城市的热点网格数量也不太一样，多数城市的热点网格数是100多个，像阳泉、鹤壁、长治、濮阳等城市的热点网格数量都不到80个，而天津、石家庄、郑州、邯郸等热点城市的热点网格超过了200个，属于最多的一批城市。每个城市的热点网格面积一般占城市总面积的10%左右，这就为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划出了重点监管区域，以便于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热点网格呢，可以锁定 PM2.5 排放的重点区域，为执法监管提供引导和帮助。那么目前呢，这个重点网格呢，主要工作呢，包括下面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发现哪些地方有环境问题，二是找出是谁家的环境问题，三是对发现的环境问题进行交办。通过以上的工作，建立热点网格监管台账，不断发现和解决热点网格内的环境问题，降低热点网格的 PM2.5 浓度，从而推动整个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逐步的改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